森话，前总统特朗普试图向时任副总统彭斯施压，要求对方设法单方面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好彩彭斯拒绝，美国的民主制度亦都因此可抵挡住特朗普的计划。汤普森形容没有任何做法比总统由一个人选择出来更加非美国人，彭斯亦都同意这个观点。汤普森指冲击国会山庄的人是暴徒，彭斯因为无视特朗普推翻大选结果的意愿，当日面对巨大危险。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预计，中国因应新冠病毒而采取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会持续到明年初。在动态清零政策放松之前，美国企业都对加大中国的投资感到犹豫。伯恩斯出席一个视像研讨会的时候，谈到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审查。他说上个月将国务卿布林肯有关对华政策的演讲放到内地社交平台，大约两个半钟就被审查和删除。北韩新增23160宗发烧个案，治愈病例28000几宗，全国累计458万几宗的发烧个案，454万人治愈，40000几人仍在接受治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783点，跌6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23，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92美元，卖出185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铜锣湾嘅渣甸街去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黄金广场对出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就系铜锣湾嘅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黄金广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咁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慢车，龙尾喺白石角对出。较早前油麻地嘅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咧，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另外西贡嘅北潭路由于有斜坡巩固工程啦，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西贡至海下嘅服务时间咧系会延长，同埋部分嘅班次咧系会经黄石码头。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是以水果为主要材料的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帝宝城一座、上水宝石湖村、碧玉楼、将军路日出康城岭峰八座、左翼及右翼、柴湾高威阁四座、尖沙咀洋日居六座、观塘公乐道七十九号凤仪大厦、东涌日东二村瑞日楼、粉岭华心村华冕楼、坚尼地城石山街九号宝雅山、粉岭长华村长德楼、荃湾上翠苑翠湖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衣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几温和又会点样帮长义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一起走过， 我是文仲贤，叫我形容一下杨少雄这个人。我第一次拍剧他做监制，第一次电台主持又同他做拍档。他就好像娱乐圈一本百科全书咁，仲识落好多演艺界的好朋友。我真的好期待同佢一起访问不同年代的好友。六月十八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仲有我文仲贤一起走过。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7日，新增1179宗确诊，连续两日过千宗，本地感染重回四位数。 竞委会入禀指，安乐工程及信兴集团涉嫌空调工程合谋定价。 美联储局加息0.75厘，陈茂波指本港楼市仍较平稳。 欧洲四国支持乌克兰成欧盟候选国，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的。香港就连续两日是新增超过1000宗的新冠病毒的个案。昨天来讲就1080多宗，就说是四月中以来的新高，亦都输入个案方面有94宗。另外就有10多宗的怀疑属于变异病毒株 Omicron BA.2.1.2.1 的本地个案。类型的个案已经在一个月内去到超过200宗噶啦。咁学校方面，103间学校呈报113宗的个案。见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都话啦，整体的个案咧，相比起第五波高峰仍然系处于一个低水平，预计会维持每日过千宗个案一段时间啊。咁亦都提到话咧，整体个案入边啦，头先讲到变种病毒株呢个 BA.2.1.2.1 咧，嗰个占嘅比例咧。暫時都是比較少，但是就說已經在社區造成比較廣泛的傳播的。你自己怎麼看近日的疫情呢？之前我們都討論過有關於是如果入到酒吧、酒館這一類的處所，已經是一些顧客呢是要出示24小時內的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的結果的。整個執行的情況你覺得怎麼看？措施的用處效用是怎樣？1872311 講下你看看。電話旁邊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早晨。 早晨小文。 早晨林偉信，想講下整體的疫情先，過千宗都兩日㗎啦。咁衛生防護中心就話預計可能過千宗都呢個水平會維持一段時間嘅。你覺得係咪會維持喺呢個數字上面，定係都會再上呢？甚至 至少都會維持啦，因為明顯即係嗰個有效繁殖率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即係如果睇翻過去兩個月嚟講，咁所以就至少都會維持喺依家呢個水平，甚至有機會可能係緩緩咁上升多少少都唔出奇嘅嚇。咁但係呢個上升速度見到比起第五波嘅爆發，即係好明顯係 慢好多啦，即係因為始終就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感染咗，或者短期都有個保護，即係因為個疫苗嘅緣故，咁所以就個升幅一定會慢嘅，甚至可能只係緩緩上升，停留喺一個千幾宗嘅數目，可能一段較長嘅時間。 你覺得維持一段時間是大概幾耐，同埋個關鍵佢會再上定再落嗰個嘅因素係啲咩咧？ 主要個關鍵係到底一啲變異病毒株喺個社區嗰個流轉有幾，佢個傳播有幾快啦？即係啱啱你提過一啲，無論 B.2.1.2.1 或者 B.4.B.5 都好。咁因為呢啲變異病毒株其實都係比我哋之前第五波嘅 B.2 咧。那個傳播力應該是較強的，咁所以隨住嗰個時間過去咧，我哋個別部分市民喺第五波即係都講係譬如一至三個月時間感染嗰啲咧，那個抗體數量慢慢下降，有機會再感染啦，咁都係一定係有啲鬆懈咗嘅，咁所以基本上係應該係有機會嗰個上升，其實係慢慢咁樣嘅，見到緩緩上升嘅趨勢，呢個可能性都存在。 剛才提到一些變異病毒株包括 BA.2.1.2.1 這一隻你因為衛生防護中心就說它仍然佔一些整體個案來說的比例呢相對小一點的，但就說一個廣泛傳播啦，在個社區裡你覺得它對香港的威脅性或者影響有多大呢？ 這一刻來說，因為我們六月啦，咁我哋處於第五波之後都大概係高峰，大概約莫三個月左右啦。咁所以我哋的而且確有超過估算啦，有超過一半嘅香港市民其實都係短期內仲有個保護喺度嘅，即係除咗話重症之外，即係只要防感染，因為都係屬於 B.2 嘅一啲亞型啦，咁所以仲有個交叉保護。咁所以暫時而言咧。見到嗰、那個上升冇我哋等方咁快都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到咗啱啱咁講，隨住時間過去咧，即係我哋繼續個措施寬鬆嘅時候咧，咁亦都個抗體慢慢咁水平下降咧，到可能教育階段咧係會有機會即係形成一個即係比較明顯嘅一個另外一個波浪嘅一個確診數字咯。 有冇需要收緊一啲措施，社交距離措施，尤其是喺學校方面，頭先都提到啦。103間學校，尋日嚟講就呈報113宗，其中嗰啲都涉及到幼稚園嘅咁。有冇需要學校入面有一啲嘅措施去加強嗰、那個即係防控疫情方面咧？ 學校嗰、那個策略依家嚟講就要即係盡快揾出一啲小朋友就或者師生啦，咁即係盡快將佢哋隔離唔好翻學啦。咁依家做嗰個方法就係即係每日嘅快測啦。咁變咗最緊要都係維持翻即係每日嘅快測，亦都係即係繼續監察即係師生做啲快測嗰、那個依從性啦。咁只要即係盡快係可以將啲師生隔離咗，咁就唔會喺個學校裏邊造成一個傳播嘅話咧，基本上呢個策略某程度上都應該會暫時都係用翻同樣繼續執行嘅嚇。咁就除咗我哋見到喺學校裏邊有講明嘅傳播辦法，咁幼稚園當然我哋明白係有部分嘅年紀嘅群組係未有打疫苗，或者係即係都唔係話嗰個比率咁高嘅，咁所以有機會嗰、那個爆發可能係比起其他學校群組有機會係個風險係高，稍稍高少少。 另外想問一下，就尋日開始啲酒吧、酒館啊、夜店、夜總會嘅顧客入去場所之前咧，都係要出示24小時內有效嘅快速測試嘅陰性證明啦。你點睇呢個措施嗰、那個需要嘅程度咧？對於喺呢啲處所會爆發即係新冠疫情嗰個嘅風險，可以幫到幾多咧？ 一定有需要嘅，因為無可否認，就我哋見到係一啲酒吧即係爆嘅情況，包括啲群組爆發係明顯嘅，即係呢個唔係淨喺香港發生，內地都係一樣啦。咁呢個就當然個參處所環境有關啦，亦都係始終酒吧係一個文化啦，變咗就去係的而且確有機會係有呢個病毒傳播嘅。咁依家我哋係唔想有一啲即係確診個數字嘅反彈太多或者太快嘅時候咧。咁冇得避免都要即重點去某啲場所的，而且確係要希望就唔好有咁多傳播。咁快測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做到，只係話實施或者係執行咧係有唔少嘅難度咁解嘅。 你覺得個難度係最主要係咩？係咪就係外間有啲説法，譬如你係用一張相，就算上面寫咗你個名，都好難證明係咪真係一個廿四小時內啊，或者真係當即嗰個提交呢一張相嗰個顧客所做啊，係咪呢一啲所謂執行嘅情況咧？定係即係你涉及到個場所嘅人要檢查呢一啲嘅快測嘅證明嘅時候嗰個執行咧？ 係啊，冇錯啊，即係都係坊間有講好多，即係呢兩個討論啦，即係都係。實際嗰個到底點樣去證明嗰個測試，到底去如果到時冇測試，到底可唔可以實地去做呢個快測，即係個感染控制嘅風險處理處理咁樣。咁呢啲可能政府或者同業界再要磋商，到底有冇一個好啲嘅方法？因為如果冇一個好嘅替代方嘅話，即係講緊如果又要真係大幅度，即係譬如話影響到酒吧，譬如話要佢哋縮短個營業時間，咁可能是更加壞的一個替代方案。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建議？因為譬如不同的專家有些提到說，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多酒吧的地方有一些流動檢測站、檢測車，有些人是即是看著他們即場做檢測的。另外一些說法就是說，是不是做完一些檢測之後，那個的相片可以上載去某一些平台的呢？或者是有一個的即是錄影著他整個做檢測的過程的呢？那怎樣看這些方法是不是有效或者可行？或者你有沒有其他的想法令到整件事執行上來是更加有用的呢？ 現階段一定是即市民即誠實地做的測試是最安全和 最有效的。市民要明白，即他入酒吧消遣都是，如果當場其實沒有一個感染者，其實他自己有很大益處，因為起碼他不會中招。始終現階段中招呢，就算你是年紀輕是沒有重症，但你都有機會被隔離，處處理 有非常之大的不便，所以有個好大的好處嘅，即係消遣嘅市民要明白嚇。咁第二就係、是、我都同意，可能係一啲酒吧區啦，咁可能設置一啲快測嘅區，係可以有利一啲市民係可以做到啲快測嘅證明，咁係一個可以短期內可以做到嘅方法咯。咁其他嘅方法就可能要較多時間再諗先，或者去再去設計先可以做得到。 整体来说，你觉得现在，因为我看到政府说医院的重症数字都是叫做低的，对医疗系统方面的威胁是不是都未算很大，在现在的疫情之下？ 没错，这个跟外地的经验暂时都是一样的，即是无论是 B.2.1、B.1 或者 B.4.5 都是。所以亦都是为什么现在不需要一刀切这样就去即刻收紧一些防疫措施，甚至即是叫这些酒吧业即刻再縮短營業時間之處理，咁亦都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可能就係依家見到嘅替代方案，就係我哋要大幅咁再收緊翻我哋一啲防疫嘅措施。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咧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嚟嘅。頭先都講到一啲酒吧業界嘅顧客啦，咁啊已經開始咗呢個措施啦，就入去之前要做一個嘅快測陰性證明嘅咁。一啲餐飲處所，如果佢係本身有一啲嘅酒吧啊酒館範圍咧，佢都要貼出一啲告示啦，話個範圍係幾多啦，亦都要同時係要實施到呢一個廿四小時內要做快測嘅一個嘅做法嘅咁。咁至於喺呢一個餐飲處所嘅酒吧範圍外嘅顧客咧，唔入去呢個酒吧範圍咧，就唔需要跟呢一個措施啊。嗱，整體個情況清唔清晰咧？業界又究竟了唔了解？究竟呢個措施係咪即係包括某一啲，尤其是話係攞咗餐飲處所牌嘅酒吧，咁佢哋嗰個營運情況又係點樣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顧客又點睇而家呢一個新措施1872311？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小龍文。 早晨，黃家和，點睇話酒吧、酒館、夜店呢一類嘅處所，顧客入去都係要有個嘅快測陰性證明啊？本身對個措施你自己贊唔贊成先？ 本身的措施呢就无可厚非的，因为始终酒吧確診的个案呢好明显亦都是个数字呢是就是应该是要控制一下的。咁在这一方面，如果话24小时的阴性检测证明的话呢，咁如果要做，咁當然市民同埋酒吧或者提供即係如果係酒吧範圍喺夜店嘅 地方應該是要配合咯。咁當然有關呢方面嘅做法咧，係會有一啲混亂嘅。咁我自己亦都有睇翻即係食環署所出嘅一啲文告啦。咁喺條件上咧，咁其實亦都發覺係有一啲比較混淆啲嘅地方。咁可能係因為一啲法律文件上咧，因為嗰個字嘅即係內容嘅解説咧係比較複雜嘅。 不如直接講嗰個你覺得最混淆、最唔清晰係邊個點？你覺得？ 嗱，譬如話一啲餐廳之內啊，餐廳亦都包括一啲食肆啦，食肆之內嘅酒吧咧，咁喺呢方面原來咧就係要有一個酒吧批注嘅條款喺度。咁因為之前咧，如果一啲酒吧佢攞個牌照嘅話咧，咁要有個酒吧批注噶嘛。但係如果係一般食肆，譬如話酒樓都好啦，咁佢攞個即係可以提供酒類飲品嘅一個牌照嘅話咧，佢就唔係話酒吧批注嗰個牌照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有一啲業界嘅朋友咧，特別係餐廳嘅朋友啊，咁亦都問我咧，關於呢個問題咧，其實佢哋都係擔心咧，會唔會自己攞咗酒吧嘅牌照而提供酒類嘅飲品俾顧客咧，係違反咗呢一個規定咧咁樣。咁原來咁我亦都直接同食環署署長溝通過，咁佢亦都係好清晰咁樣解説翻俾我聽咧，就係、是就算餐廳裏邊嘅酒吧咧，係要攞咗酒吧批注嗰、那個牌照咧，咁先至係納入今次做法嘅範圍之內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一間食肆啊，佢自己係有提供酒類嘅飲品，咁但係咧就冇攞到酒吧批注嘅牌照嘅話咧，就唔需要擔心嘅。咁問題咧，亦都係因為一啲食肆咧，譬如話大啲嘅地方、酒樓嘅地方等等嘅。咁如果佢自己本身係劃開咗有一個指定範圍嘅地區，係屬於酒吧牌酒吧批注牌照嘅一個區域嘅話咧，咁呢個就需要啲顧客進入個嗰、那個地方嘅時候咧，就要做個檢嗰、那個提供24小時嘅陰性檢測咯。 咁呢個唔係清晰咁樣，我聽你咁講，你都好似好 清晰。我而家講就清晰咗。咁、如果睇翻嗰個法律文告嘅話咧、其實就要攆，我攆咗三四次嗰個文告咧，我都哎呀拗曬頭，我都如果係普通嘅一啲人士去睇嗰個文告嘅話咧，其實真係會造成一啲混亂嘅。咁特別係。全香港16000多間食肆，咁都有7000-8000間嘅處所咧，係攞咗即係可以提供酒類飲品嘅一個牌照噶嘛。咁但係咧，原來而家呢一次嘅做法咧，就係純粹係攞咗酒吧批注嘅一啲場所， 多唔多 啊？所以是清晰嘅。 數字上多唔多咧？即係呢啲餐飲處所有啲係攞咗酒吧批注嘅，可以有一部分嘅範圍係做酒吧酒館咁樣。其實有幾多呢一啲咁嘅餐飲處所咧？ 嗱，咁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太多嘅，因為單純淨係酒吧係大概有少於2000間嘅攞咗酒吧。嘅一個牌酒吧批注嘅牌照啦，咁但係咧酒吧批注嘅牌照而有一啲因為疫情之下咧，其實有一啲食有啲酒吧咧就再增加埋一個飲食嘅牌照嘅，咁喺呢一方面就我相信都有300-400間呢啲咁嘅餐廳加埋酒吧牌批注牌照嘅食肆咯啊。咁影響可能係200-300間嘅餐廳， 估計佢哋會直接係呢段時間係唔經營酒吧，直接經營食肆，定係都係分翻區，有一啲係做酒吧，有一啲就係專淨係做食肆咁樣。 估計會點樣做？ 視乎嗰個處所嘅，我相信真係視乎處所嘅範圍啊！真係，如果佢自己本身範圍之內咧有一個獨立嘅區域係提供個酒。酒類嘅飲品啊，咁呢個咧就係屬於酒吧牌批注牌照嘅地點啦。咁真係要睇翻佢自己本身嘅場所咧，係可唔可以提供呢個服務咯？如果唔可以嘅話，因為有一啲地方咧就係唔係話太大嘅，咁成個面積之下咧，咁佢又酒吧。批注之餘咧，又可以提供食物啊，咁樣咁劃分嗰個界線咧，又唔係話好清晰啊。咁呢個就要佢哋要營運嘅時候咧，就小心啲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嘅食肆或者嘅酒吧對於今次呢一個嘅規定係清唔清晰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署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的修订条例，今日刊宪。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强积金对冲安排是困扰劳工界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等待强积金管理局构建的积金易平台在2025年全面运行之后，问题将会获得解决。林郑月娥又指，对有关议题上心，当年参选行政长官的时候已经承诺会竭力寻求解决方案，最终有关法案在上个星期四获立法会三读通过，他深感安慰，寄予同事继续努力进行广泛简单易明的宣传，协助雇主更清楚掌握取消对冲的安排以及相关配套措施。医管局今年三月最新临时数字显示，公立医院整体专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最长是内科，属于重灾区，大约是113个星期，其次是外科、眼科和耳鼻喉科，最长大约90个星期以上。如果以去年第二季至到今年第一季的数据，个别联网的专科轮候时间亦都较长，例如九龙西眼科要轮候164个星期。医管局话已经实施多项短期措施，包括聘请兼职医生、透过现职医护特别酬金计划等。总行政经理刘家宪指出，去年十月至到十二月，部分新症轮候时间有改善，而今年首季因为疫情关系，预约新症有所下跌。但系随住疫情缓和，近期预约个案已经开始增加。他承认过去一年出现流失，透过特别酬金计划增加人手处理新症非长远策略，医管局会透过中长期措施，希望可以更快为病人提供适切服务，例如增加包括有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在内的综合诊所，为有病人在初次见医生之前先做检测，甚至可以先给予初步治疗改善病情。警方昨日接获一名本地女子报案，指早前回应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透过充当网上行政助理，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受害人按指示前后将31,000多元存入对方指定账户，作为平台购物之用。当受害人向骗徒提出支付佣金要求时，骗徒要事主支付更多金钱，受害人才怀疑受骗，报警求助。 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提醒市民，骗徒的招聘广告以搵快钱、高人工、即日出粮或者在家工作作招来，不会提及实际职位或者工作内容，并且只是提供即时通讯软件或手机号码。呼吁市民对不明来历短信或者有任何怀疑的时候报警求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827点，跌6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87，瑞士法郎0.968，加元1.29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49美元，卖出1848.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咧就接近入狮隧口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接近入狮隧口。喺港岛区铜锣湾嘅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黄金广场对出有坏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铜锣湾嘅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黄金广场对出，咁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泥围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咁油麻地嘅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西贡嘅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啦，西贡至海下嘅服务时间都系会延长，咁部分班次咧就会经望石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即系市民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嘅，我哋完全明白嘅。 好需要帮助嘅时候，佢系得唔到帮助嘅。 我已经惊到咧，唔知点。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喂， 系，请讲啦。 我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 我哋都好好啊，唔怕挨啦。 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诶，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嘅，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这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6月17日，新增1179宗确诊，连续两日过千宗，本地感染重回四位数。 竞委会入禀指，安乐工程及信兴集团涉嫌空调工程合谋定价。 美联储局加息0.75厘。陈茂波指本港楼市仍较平稳。 欧洲四国支持乌克兰成欧盟候选国，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寻日起就入酒吧、酒馆啊、夜店、夜总会嘅顾客咧，都要攞呢个24小时内快速抗原测试阴性嘅结果出嚟证明咧，咁先至可以入到呢啲嘅处所噶啦。寻日就开始咗，成个执行情况又点样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杨碧君，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杨碧君。头先讲到寻日开始呢个措施啦，个安排去到而家有冇话都有一啲违规嘅个案啦、啊，等等，或者有冇一啲执法嘅行动系做咗嘅咧？ 嗯，自从这个规例生效之后呢，昨日是第一日实施啦。咁酒吧酒馆通常呢都是夜间先开始营业嘅。咁、所以手头上我而家呢就未有嗰啲執法嘅数据。不过呢我哋就一直都做緊巡查。我哋自己又有啦，负责呢一个酒牌執法嘅警方亦有啦，我哋亦都有联合行动。咁都唔係话因为呢一次呢一个新規例啦，而係整体因为要防疫抗疫的原因，那我们599的执法呢都会是持续进行的。那我们在这一期来讲呢，我们是会去晒全香港所有的酒吧去巡查。那巡查的也都不单止是最近这个新规定，关于话快测的新规定，其他的都有的。那详情呢就我们都会不时发新闻稿去公布啦，即系嗰个检控啊、数字啊、违规嘅数字啊等等。咁但系你话就住寻日呢一个新嘅规例嗰啲个案嘅宗数咧，我手头上而家系未有。 就住呢个新规例嘅数字未有啦。不过呢段时间都大家讨论啦，喺执行呢个新规例嗰阵咧，可能有一啲嘅唔清晰嘅情况。譬如举个例，因为都要个客咧话拎一张佢做咗快测阴性嗰张相出嚟嘅，上面有佢嘅名啦，佢嘅检测嘅日期同埋时间啦。咁大家就问啦，你点样确认佢呢啲嘅资料系真确嘅咧？譬如佢做嘅时间系咪真系合乎24小时之内咧？等等，譬如佢写嘅名系咪一定要跟个身份证咧？咁有好多呢啲嘅讨论嘅。你哋其实作为执法人员啦，食环署又好，或者一啲联合行动嘅执法人员又好啦，你哋点样系确保佢呢一张相入边嘅资料啊，做嘅检测啊，系真确按住规矩去做嘅咧？ 首先要讲下咧，而家喺酒吧酒馆也好，这个餐饮处所也好，他们呢那些员工呢其实都要做一些快测的，每三日他们所有的员工都要做快测。同样地，那些员工呢都要在他们那个检测棒上是写了自己那个姓名啦，检测的日期和时间。那这些记录呢，其实我们警方我们食环署去巡查的时候都会检查。那所以呢，執法的人员是有经验呢去判断究竟那些填写的资料是否属实，亦都可以要求有关的人士去出示返佢的身份证明去核实的。咁所以執法那边我諗可以交返俾我哋執法人员去处理啦。至于我估坊间比较关心或者餐饮处所负责人比较关心的呢，就会是佢哋嘅员工喺即係检查嗰啲顾客呢一啲测试棒嘅时候，会唔会难辨真伪呢？佢哋会唔会因为搞错咗而去负上责任呢？咁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其实法例只係要求处所嘅负责人係做尽职检查嘅啫。咁執法人员就自然会考虑嗰啲负责人係有否 檢查顧客已經完整咁樣去填寫咗佢哋嘅資料。如果處所嘅負責人佢哋能夠提供證據，去顯示佢哋其實已經採取咗一切合理可行嘅措施，去符合相關規定嘅話咧，其實佢哋唔需要太顧慮嘅。 嗯，我諗一方面就係即係啲店鋪佢哋究竟點樣確認啦，呢個係關心啦。但係頭先你話提到話即係而家啲即係餐飲處所嘅員工都要影相啊等等，所以你哋有經驗。有經驗，但大家都想知道實際你係點樣確認到佢嗰張相入邊就係、是按住24小時內係做到呢一個嘅陰性檢測啊嘛，即係張相你點樣睇到呢一樣嘢咧？點樣從一個經驗嗰度係判斷到咧？頭先你講埋呢個 啊，你繼續講。 因為我另外就想問你，頭先話用一個身份證明去睇個客，即係譬如佢個名啊，係咪即係？同個身份證嗰個名一模一樣，呢個係咪都涉及到一啲酒吧或者即係有酒吧批住嘅餐飲處所嘅職員要查埋一啲入去嘅客人嘅身份證咧？係咪？ 係咁樣嘅，我哋冇咁嘅要求。嗱，舉個例子啊，其實而家咧可能大家較少接觸咁樣嘅狀況，所以就唔係好記得啦。就安心出行咧係有即係需要出示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呢一個要求嘅，咁但係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咧係唔需要咁樣做，係咩人呢？譬如話65歲以上嘅人咁樣，咁佢哋要做啲咩替代方案呢？佢哋就係要填寫一啲表格去交，即係寫低自己嘅資料，係方便日後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咧可以追蹤翻佢哋個個案咁樣啦。咁嗰啲。呢啲65歲以上嘅人士長者，咁佢哋填寫嘅時候咧，填寫佢哋自己嘅姓名啊，佢哋進入處所嘅時間啊等等嘅時候咧，其實處所嘅負責人咧，佢哋都係做一個盡職檢查，即係佢哋睇見嗰啲長者佢哋填寫曬齊整啦嗰啲資料咁就可以，唔係話要求咧處所嘅負責人咧要去核實佢哋嘅身份證啊等等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啦，即係呢一個快速檢測。要求客人在个检测棒上写上自己的姓名、日期和时间，这些资料呢其实是很简单的资料来的，人人都懂得填，不是一些什么很特别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又未必需要太过去执着究竟会不会填错了呢，会不会有些很异常的情况呢。 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整个措施呢都是想让到大家可以有一个风险较低比较安全的环境去消遣，我们需要全港市民一起去帮我们合作，我们才可以 是稳阵地步向復常之路。如果我们下下即是罔顾公众的安全去做假啊，或者是即是想一些方法去绕过一些规例的话呢，其实对于控制疫情是毫无帮助。我亦都不希望市民是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措施。我希望见到的就是业界啦，我们政府啦，同埋市民大家都是一起同心協力这样去做好件事，让我们香港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底下復業。可以去走上復常的道路咯。 我想个关键是究竟做的时候那个即是交出这个证据的话影了相它是做了那个的真确程度啦。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讨论，譬如说是不是可以即是录低晒它整个做的过程啊，或者在一些酒吧区那里有一些人是看着他们是会做这些的快测啊。咁好像就整个监察的过程和确保他们有做的过程呢就更加高啦。咁即其实个关键在这里就不是说质疑个措施的。你怎么看这些建议呢？ 我会觉得是一个即系是否符合比例嘅一个做法啦，即系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一个一个消遣嘅行为，即系市民佢哋想去帮衬边啲酒吧咁样样，咁佢哋如果系做一个好简单嘅测试，喺自己屋企嗰度做，或者喺自己私人嘅地方嗰度做咗先，咁咪自己安心，其他嘅喺个处所嘅人亦都好安心，亦都员工亦都好方便可以见到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做简单嘅呢一步嘅话，就唔需要去考虑咁多其他嘅方案啦。因为如果你系要做一个快测嘅话，要将口罩除低啊，你要即系要做嗰个咁嘅程序。咁係咪適宜喺個街度咁樣做呢，或者喺個處所裡面咁樣做呢？萬一你去到嗰度先至發現自己係屬於陽性嘅話，咁你會影響好多人㗎喎，所以會帶嚟即係呢一個疾病傳播嘅風險，咁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呢？我就真係鼓勵大家喺屋企 自己做咗先，先至出门口，咁先至系一个即系最符合大家公众利益嘅一个做法。 嗯，有冇话听到一啲酒吧真系喺现场系提供一啲嘅快测俾啲客啊，做完先入嚟啦？咁即系虽然我见你哋嘅指引就话唔应该咁做啦，但系你哋有冇喺过程中见到有？ 我哋睇到報道係有咁樣嘅情況，但我哋真係唔鼓勵，就是、因為我頭先所講嘅原因。正如尋日喺430嗰個新聞發布會，都有醫生係講過話，如果喺處所嗰個場所，即係嗰個位置嗰度咧，去做快測嘅話咧，其實真係有一個疾病傳播嘅風險嘅。咁點解大家唔可以簡簡單單喺自己屋企嗰度做咗呢一件事，而要等到？去到嗰、那個處所職場先至嚟做呢、 嗯、 只要大家肯行多一步嘅話，就可以將個安全系數提高。咁點解大家唔去配合呢？ 嗯，嗱，我見頭先都同到一啲嘅食肆嘅代表傾啦，咁啊，佢覺得有啲成個執行嘅過程或者邊一啲處所係受到規管咧，係有一啲嘅混亂喺度嘅。佢哋因為我見你哋嘅回覆都話一啲譬如有酒吧批注嘅餐飲處所咧，就可以即係喺佢哋嘅酒吧或者酒館範圍咧，係先至實施呢、這個即係額外要做呢個24小時陰性快測嘅做法啦。咁如果啲一般攞酒牌嗰啲嘅餐飲處所咧？就唔使嘅喎，又可唔可以簡單講下點？即係呢兩隻究竟嗰個嘅即係要求上面有啲咩分別咧？喺呢兩種餐飲處所，同埋點解會有呢兩種嘅做法係有唔同咧？ 其實咧就所有嘅酒吧咧都係有食牌嘅，即係大部分啦，我咁講即係絕大部分啦。咁有食牌嘅餐飲處所咧，而家係有18000多間，咁佢哋當中咧有大概8000間左右咧係有酒牌。咁但係有酒牌唔等於佢哋要新規例係適用於佢哋身上。我哋講緊嘅呢係真係做酒吧，用酒吧模式去經營嘅一啲餐飲處所。我講緊嘅係有酒牌之餘仲有酒吧批注，咁係講緊大概1000間左右嘅餐飲處所係咁嘅情況嘅啫。咁酒吧如果成间都系作为酒吧嘅话，大家好清晰啦，你知道你自己行入个酒吧嗰度，咁你要做呢一个快测。而事实上咧，法例都要求呢一啲处所咧，佢哋系要张贴个告示喺自己嘅门外，让进入嘅顾客知道咧，佢哋系进入紧一个用酒吧模式经营嘅餐饮处所，因而咧系要守相关嘅规定，包括呢一个快测嘅规定。至于你话有一啲餐厅佢。可能是不是全间餐厅呢都是用酒吧的模式运作的。他们呢是有酒牌的 酒吧批注啦，但他们选择呢是只是划出餐厅的一小部分出来，是用酒吧的模式给客人，专给客人去喝酒的，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呢这个选择呢是在餐厅自己本身啊。作为餐厅的负责人呢，他应该很清楚自己的餐厅是拿着什么牌的。首先他要知道自己是拿着一个有酒吧批注的酒牌啦，咁然后呢他要选择，他是主动选择将自己的餐厅那一个区域划为做一个酒吧模式的运作，咁新那个规定才会适用在他们身上。而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呢，他们就要按公告的规定去提供一个告示，同埋要有一个平面图去好清晰咁样画出究竟佢个餐厅里面边一个范围呢係要嚟做酒吧咁样嘅模式运作，然后张贴喺佢个餐厅个入口处俾进入嘅市民呢，佢嘅客人呢係知道。咁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或者我鼓励大家可以上我哋食环署有一个疫苗通行证嘅专业嘅。里面嗰啲常见问题咧，就会有清晰咁样讲到我头先所讲嗰个做法噶啦。 嗯，即系我想举个例子，有一个情况就系，因为你话有酒吧批注嘅一啲餐饮处所啦，咁佢可以拣嘅，佢可以拣做一个即系主要做即系膳食为主嘅食肆啦，或者系拣做即系酒吧嘅。咁有冇个情况就系佢根本佢成个打扮都一个成个外观都一个酒吧嚟嘅，但系佢就拣以膳食为主，但系同时又会卖酒喎，咁？呢、這個情況亦都係唔需要係做快測嘅，因為佢已經揀咗做餐廳為主，酒者一個即係輔助，係咪咁嘅意思 咧？係啊，係啊，事實上咧，呢、這個公告咧都係有咁樣嘅提述嘅，即是話如果嗰個餐廳佢雖然手持咗一個酒吧批注嘅酒牌，但係佢覺得營運上佢情願去做一個一般普通嘅餐廳係可以嘅。 咁佢只要喺我哋每14日呢一个指令嘅周期嘅开始嘅时候咧，佢拣定咗去咁样做，张贴咗适当嘅告示，同埋守相应嘅规则嘅话咧，佢系可以成个指令期间咧都系以餐厅普通餐厅嘅形式去运作。咁当然佢就唔可以好似酒吧咁话营业到晚上两点钟啦，佢要守翻一般餐厅嗰个规定啦。 嗯，呢、這个有冇一啲即系唔清晰嘅地方？譬如业界话，譬如用呢一只方法嘅话，佢拣咗膳食为佢哋为主嘅，叫酒类做一个助餐性质，即系咪叫做助餐咧？佢哋话觉得好似有啲唔系好清晰嘅地方，点定咧？咁你哋点睇咧？呢、這个？ 其实他们知道的，因为在申请酒牌的时候，他们自己是要申报究竟他们卖酒那个销售是占他们那个销售是个比例是怎样的。 即是从销售额去计是不是这样 的？销售额是他一般卖供应多少酒，是那些即是他预计自己其实是会以什么模式去提供餐饮呢，这样他们是知道的。那这个做法呢，其实都不是今天有这个快测的规定才出现的、即是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拿着什么牌。 OK， 好啊，麻烦杨美君，多谢你，跟你谈到这里。杨美君就是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来的，对于今次这个措施，去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等等的客人都是要出示24小时内的快速测试阴性的证明的。你自己点看？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来熱線嗰度嘅。咁你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美國聯儲局咧，就係為咗壓抑通脹啦，咁啊加息四分之三厘嘅咁。咁喺香港方面嘅銀行咧，暫時都係繼續維持最優惠利率啦，同埋個儲蓄存款嘅利率咧都係冇變到嘅咁。見到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就話咧，喺聯合匯率嘅設計之下咧，隨住美國加息啦，香港同埋美國嘅息差咧擴闊，有法套息交易，咁啊資金流出港元體系咧屬於預期之內，就唔擔心咧資金大規模咧外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你讲下，今次美国联储局决定加息四分三厘，在幅度上面来讲，就是94年以来最大的，整个影响或者今次的加幅的幅度是不是都是叫做符合预期呢？电话旁边有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张太良，早晨。 早晨。 早晨，张太良，可不可以讲下今次那个美国那个的加息幅度，你自己是不是都觉得叫合乎市场预期呢？ 加息幅度原本就应该是预计 0.5 的，但是因为最新出来的那个通胀数据是 8.6， 预期是低过之前的 8.3， 就通胀就受控，但是通胀就不受控了，就会比之前加了略多少少， 0.75 都是即是市场的预期的，即是经过这个通胀数据之后。 你自己预计即大家都说加息会持续住啦，咁下次嗰个加息幅度系咪同今次可能都系差唔多，同埋成个加息嘅周期你自己预计会几耐咧？ 嗱，咁下次都要睇翻再下一个月，可能如果通胀数据系落翻嚟嘅，譬如去翻八啊呢啲位，可能到0.5到啦。但如果你话再喺8.6之上再上嘅，咁可能都会有0.75嘅吓。咁整即系如果再加到0.75咧，基本上就已经系去到即系。即係 2.25， 即係等於上次我哋即係加九次，即係2014到16年嗰一次㗎啦，咁一定會再上，因為今次嗰個通脹比之前即係多，咁所以個加息可能都起碼加到年底嘅，或者出年年初咁樣啦。 不如都簡單即係俾大家啲聽眾講下，即係聽下，即係究竟今次嗰個通脹係咁大個原因係咪主要都係可能嚟自俄烏之間嘅關係啊，定係一啲咩原因用一個加息方法去處理，係咪真係會令到嗰個通脹可以壓抑到咧？ 嗱，即係美國印咗咁多錢啦，咁其實佢通脹係即係正常嘅嚇，咁再加上石油嗰個價錢都係高企不下，咁美國本身其實佢大部分都是揸車的嘛，咁所以揸車的油價即係對個通脹影響都大。咁房屋咧其實都是加即係持續咁樣，即係租金加上去，因為嗰個美國咧其實引咗次之後咧，佢個樓咧就每年升10%，咁但係租金係即係追唔上，咁所以租金個升個長時間係會長少，就比較持續啲嘅。咁加息未必會即係壓抑到嘅，即係油價你加息就壓抑唔到嘅。咁如果你話樓價你加息咧，可能就會令到佢爆煲添啊！咁所以就可能有機會硬著陸嘅美國經濟。 喺宣布加息咧，大家都好直接諗啦。對於美國宣布加息之後，對於香港嗰個實際影響係點咧？尤其是今次呢個幅度都咁大。 香港主要就那個股市會跟美國股市波動啦，但是那個幅度可能是低一點。咁第二咧就係買樓人當然擔心啦，咁但係 H 我譬如 H 按跟市場嘅，咁 H 按就會即刻即係上咗嚟啦嚇個息口，咁但係 P 按咧，因為 P 按就睇翻我哋銀行睇個結餘究竟幾時會跌到俾1000亿留下嗰個水平咧，之前加都係呢啲水平，咁而家仲有2800亿啦，咁你睇翻嗰個速度啊，譬如如果你假設每一個禮拜100亿流走嘅話咧，咁我哋都仲有即係譬如20多个礼拜咁樣咯嚇。咁但係都係速度唔同嘅，咁所以可能最短可能9月、10月啊，或者8月都有機會加息嘅，即加個 P， 咁要睇翻嗰個流走速度係幾快。 即係你預係可能9月、10月嗰陣去到成個銀行體系嘅資金跌到係幾多先會喐到個 P 啊？ 嗱，如果今晚以往經驗加息咧，就1000，即係今晚上次咧就1000亿留下，咁即係我哋而家2800亿，咁即係有1800亿走賺啦，係1800亿走賺，咁要睇翻嗰個流走速度啦。如果因為呢幾日都流咗100几亿噶啦，咁你如果当系一个礼拜100亿，咁就有18个礼拜走赚啦嘛。 嗯嗯嗯，对于即系供楼人士嗰个影响嘅话，即系今次可能主要影响 H 案啦，系咪？大部分其实而家供楼都系用 H 案嘅， 系啦，大部分都系 H 案咁啊，加咗我咁，相信都多咗厘几噶啦。咁但系嗰个始终即系供满楼人士比较多少少啦，咁同埋暂时加幅都比较短，所以短期嚟讲对个楼市影响都唔系话特别大噶。 嗯，但对佢哋嗰个即系供楼嘅压力嚟讲系大咗几多咧？又会即系如果负担嚟计就咁。 咁啊，可能会多咗成倍嘅，因为佢之前可能都系供紧厘几，而家又加多厘几咁样，咁有机会系即系供款多成倍嘅，有即系去到最。即係比較差嗰啲情況啦。 嗯，嗱，莊太良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一陣咯，成個即係整體環球經濟嗰啲影響等等。 好啊， 好啊，轉頭翻嚟再傾。 行管重設暫托中心，如果有需要，預料最快可以喺1星期之內重開。呢個係成報報導。 文匯報嘅相關報導就提到，有份協助營運啟德郵輪碼頭暫托中心嘅康健國際醫療集團透露，近日收到醫管局嘅邀請，商討一旦香港疫情惡化，點樣重開暫托中心。至於公立醫院，有前線醫生就話，院方高層已經密鑼緊鼓，盤點醫生護士人手，準備一旦爆發新一波疫情嘅時候，快速調配人手去重啟暫托中心同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就住本港近期先後有酒吧出現群組感染，當局勒令尋日至到本月29日，市民進入酒吧、酒館、夜店和夜總會需要持有24小時內快速檢測證明。記者傍晚就分別去過尖沙咀樂士佛台、中環的蘭桂坊一帶酒吧，警方在場加強巡查，而酒吧亦都較平常少人。一間有提供酒精飲品的餐廳負責人說，前晚起已經是向顧客提供快測包，但是擔心當局規定顧客不能夠即場快測，或者會進一步打擊生意。《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後任特首李家超的3司15局再加3名副司長新班子全數曝光，消息指6名現任司長過渡到下屆政府。現任大灣區航空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邱應華將會接替邱騰華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新班子當中，21名司局長，6名是政務官出身。現任勞工處處長孫玉涵將會升任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另外有6人嚟自政府以外，包括3名立法會議員。此外，據了解，選委界議員林志遠將會出任審計處處長。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丈夫潘樂圖旗下安樂工程集團捲入圍標指控，被指涉嫌是與競爭對手順興集團在回應空調工程項目報價和招標邀請的時候頻密溝通，要求以及同意提供俗稱是豬仔標的標書以及披露投標資料，構成合謀定價、瓜分市場以及或者是圍標，違反競爭條例，歷時長達4年。競委會昨日入禀競爭事務審裁處展開法律程序，要求法庭向相關人等判處罰款，並且披露涉案包括英皇道房協物業和煤氣公司物業等合共83份工程標書。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會在7月2日正式開幕，由當初作為建館的5人核心小組之一，到今日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的身份見證開幕。馮晴淑以直言5年間經歷不少風波，眼見香港故宮館終於開幕，感到十分安慰。 但他直言开馆只是起点，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继续进行，包括推联票、寻找商业赞助等方式，积极为香港故宫馆开源，同时等到通关之后，希望能够到各地，包括大湾区，推广西九文化区。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新冠感染个案连续两日破千宗，院舍再连续出现个案，必须重视。社评说，第五波疫情教训沉痛，政府必须要尽快重启长者暂托中心，收紧院舍的探访检测要求，并且迅速提升院舍长者的接种率。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设立超过二十几年的破欠基金终于调整各项特惠款项的上限，简化破欠基金申请程序，就始终只闻楼梯响。曾经有打工仔申请了足足十四个月才成功索取款项。政论说，破欠基金应该以救急扶危为主，港府大可以先预支一笔款项给申请人跨过难关。《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的社論認為，社署推行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是僵化、嚴格規限，只准用家固定光顧一間非牟利機構，選擇有限，往往是變得得券無所用。理工大學研究建議容許照顧券兌現，讓長者可以聘請非正式顧老者提供家居服務，將大大增加社區照顧的靈活彈性，並且開拓更多護老服務的潛在社區資源。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為了展示壓制通脹的決心，聯儲局大幅加息四分三厘。社論說，香港暫時沒有加息壓力，但隨著聯儲局持續大幅加息壓力未除，港美息差拉闊，加快資金流走的速度，勢將推高拆息，甚至最終調高最優惠利率。市民需要為年底前啟動的加息周期作好準備，以免被殺個措手不及。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坏车啦。铜锣湾嘅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跟住黄金广场啦，因为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铜锣湾嘅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跟住黄金广场，因为有坏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一大车多。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中线啦，都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中线有坏车，一大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和斜村嘅慢线都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跟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主要系近住狮隧口嗰段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风力楼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南昌站对出。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就去到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骏景园对出。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另外，

銀行不一定要跟美國嘅金股嘅加息嘅，因為自己有錢啊，咁所以一定要消化咗呢一筆錢先啦。 資金流走亦都會影響到銀行同業拆息啦，咁亦都呢一個嘅拆息亦都會影響到H on， 因為佢就係一個嘅參考嘅利率嚟噶嘛，根據呢個一個月拆息嗰度，呢、這個會唔會話喺而家呢個情況啦，對於一啲所謂負資產嘅風險有幾高，或者喺一啲供緊樓嘅市民嚟講，有冇啲乜嘢要特別要留意或者提醒咧？ 嗱，供緊樓嘅市民，即係如果你供三廿年咁，可能每個月就多，譬如多翻幾百蚊咁樣啦。咁但係當然睇下加嗰個速度係幾多。咁但係大家唔使咁擔心，因為對上兩次美國加息週期，一至2004年啦，一至2014到16年，香港樓市都冇跌到嘅嚇。跟住我哋除咗睇個息口之外咧，2003、2004年嗰陣時咧，就因為沙士反彈咧，再加咗個通脹速度係跑贏加息速度嘅，咁所以樓市又冇跌啦。咁2014到2016咧，即係香港基本上都係水浸啦，咁所以我覺得冇影響樓市嘅。咁、所以今次咧，你要睇翻我哋會唔會話佢逆後反彈，咁啊通脹都可能跑贏嗰、那個即係加息嘅嚇。咁基本上我覺得就未必會推冧香港嘅樓，因為香港樓市基本上我哋個需求要買，即係每年得100-100,000個單位新單位啫，要消化佢就喺個正常經濟情況之下就唔係特別難嘅嚇。你加息減息，我哋之前都試過啦，唔會因為加息而令到即係成個樓市即係大冧啦。 因為就算去到 P 即係真係喐到個最優惠利率嘅時候，呢、這個都可能會令到一啲 H on 嘅人士負擔高咗嘛，因為佢哋嗰個所息嘅上限個封頂位會喐噶嘛。呢、這個又會唔會令到佢哋嗰個嘅供款壓力？呢、這個先係最關鍵，令到佢哋嘅壓力增加嘅位咧。 係啦，即係而家如果你去到譬如個封頂位，大部分都係譬如2.5咁啦嚇。咁但係當然2.5呢個都係虛嘅封頂位。如果美國持續加咧，2.5都冇乜意思嘅。咁但係如果美國佢係硬著陸嘅話咧，就應該好快就成個經濟又調翻轉嚟行嘅理由，即係譬如如果加息加到咁上下，成個經濟又冧咗啊，GDP 又升唔到，而嗰、那個失業又大升嘅話咧，咁美國就會即時停止加息噶啦。咁所以就要睇翻佢加幾多咯，因為美國係無限咁加上去，即係去到譬如1980年代嗰陣時咧，加到十幾二十厘嗰啲情況咧，我相信就唔會發生嘅。 整體你覺得呢次加息或者嚟緊預期到嘅加息，對於成個全球經濟嘅影響係點樣呢？即係所謂香港嘅外圍風險同埋出口嘅影響又係點？ 嗱，我覺得有可能有機會觸發美國股市個持續下降咧。美國股市舊年年底最高位咧已經跌咗1/3嚇，咁但係佢應該係未調整完嘅嚇。如果睇翻佢嗰個正常嗰、那個即係嗰個趨勢咧，美國股市應該仲有10% 到下跌嘅。咁但係如果咁樣係睇要幾耐觸發啦，如果慢慢跌，咁未必會觸發全球嘅股災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跌嘅呢幾日都係比較快啦，咁如果再嚟一次股災咧，咁會有全球一啲短期震盪嘅。咁主要係金融市場嗰影響比較大少少啊。 頭先提到一啲銀行方面嘅資金啦，對於國際嘅資金流嘅影響係點咧？或者邊一類型嘅經濟體嘅影響大啲？ 通常你一加息咧，就即係資金就一定係翻即係美國比較多少少噶啦。咁就咁但係都要睇翻佢嗰個即係其他方面因素咯，譬如股市啊或者其他方面因素。咁對一啲譬如新興經濟體咧嚇，佢嗰個經濟同埋個貨幣個波動嘅影響比較大啲嘅。 OK， 好，唔該曬莊太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莊太良係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嚟嘅，同我哋講就係關於美國聯儲局加息1/4厘對於香港嗰個影響啦。咁今次呢一個嘅加幅都係1994年以嚟最大嘅加幅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冇留意到時咧喺路邊咧都會有一啲藍色喺地下畫咗嘅一啲傷殘人士嘅泊車位咧？咁嗱，其實上年年初咧，運輸署就開放呢啲嘅傷殘人士泊車位咧，就俾一啲接載一啲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嘅有呢一個證明書嘅司機都可以用到啊！咁啊，有啲團體就發現咧呢一個安排之後咧，就收到唔少嘅投訴，話發現呢一啲嘅原本淨係俾殘疾人士嘅泊車位咧，有一啲被濫用嘅情況，包括就係呢一啲接載殘疾人士嘅司機啦。咁佢本身可能係健全人士嚟嘅，即使喺冇接載殘疾人士嘅過程或者時間入面都用到呢啲泊車位嘅。詳情啊，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雙青駕駛會主席鍾錦樹，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鍾錦樹，可唔可以講下？我見你哋都有個嘅調查，就問到開放咗傷殘人士泊車位俾一啲灰症啊，即係頭先我所講嗰啲即係佢哋本身係可能係一啲健全人士嚟嘅，就係、是、負責接載一啲行動不便殘疾人士泊車證嘅證明書，呢、這個叫灰症。開放咗俾灰症都可以用到呢啲殘疾人士泊車位嗰個嘅影響。成個調查係幾時做，同埋揾到啲咩結果咧？又 其實我嘅調查就喺今年四月中旬嗰度做嘅。咁其實我睇咗呢個數字咧。其实我哋跟即系睇到有好多残疾人士咧，尤其啲残疾驾驶者咧，就对呢个灰证使用咗呢个伤残人士车位咧，就觉得呢一年入边咧感到非常之严重啊！即系俾佢哋滥泊。 你访问咗几多人，同埋有啲即系乜嘢嘅？ 我哋大概访问咗270多个残疾驾驶者，咁其中有成90%以上咧，都觉得而家我哋香港路面上边嗰啲残疾伤残人士车位咧。已经被一啲灰证嘅车辆咧去滥用咗嘅，咁变咗佢哋嘅出行咧受到好严重嘅影响嘅。 点样严重影响法咧？ 佢哋嘅出行咧受到好严重嘅影响嘅。 点样严重影响法咧？即系咪可能比较难揾到泊车位咧？对于一啲残疾人士驾驶者嚟讲， 根据我哋嘅经验，或者根据我哋嘅数据咧，其实我哋相信而家路面上470多个嘅残疾人士驾车位咧。已經有80%咧係俾一啲灰證嘅車輛咧去濫用咗嘅嚇，咁變咗我哋如果想使用嘅時候咧，我哋係極度艱難嘅嚇。 而家係80%，以前咧有冇以前做過類似嘅？ 如果以前未有呢個灰證咧，我相信只係俾大概有20%到咧係俾一啲即係冇呢個我哋冇呢個傷殘證嘅車輛咧去即係違泊嘅啫。咁啊都係大概20%到。而家如果通過咗呢個灰證可以用呢個車位嘅時候咧，就已經達到有80%以上咧，我哋係即係。俾佢哋濫用咗，我哋係泊唔到啲車位嘅。 可唔可以講清楚所謂濫用嘅意思係點？即係佢哋泊喺度好耐啊，定係好似頭先我所講，有啲情況係佢哋根本冇載住個殘疾人士，但係都係因為有呢個灰證嘅證明啦，佢哋照用呢個車位咧。 其實個濫用嘅情況就係、是、因為佢係我哋好多會員咧係拍攝到，亦都影到嗰啲灰證嘅車泊入呢個傷殘車位嘅時候咧，佢係冇接載任何嘅即係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嘅。咁同埋咧，亦都發覺到係好多時佢哋當咗一個免費嘅月租車位同埋時租車位嘅，譬如泊過夜啦，泊幾日都唔喐啦，同埋上下班嘅時候咧，朝頭早泊喺度到放工先走啦。咁呢啲完全係即係失去咗呢個殘疾人士車位嗰個功能喺度嘅。 但如果你話泊幾日啊，或者泊相對長時間，你哋有冇即係佢應該係犯法啦？如果咁樣做嘅話，咁 其實我哋啲會員都已經。透過譬如報警啦，要求警方嚟，譬如畫鬼腳啊，即係你超過24小時就唔得噶嘛。都試過好多個個案噶啦，咁但係都解決唔到呢個濫用嘅問題。 即係向警方求助都執法唔到咩？個困難喺邊度咧？ 因為警方嚟到好難執法嘅，因為佢要證明到呢架車輛拍攝咧，派呢個傷殘人士車位嘅時候係有冇接載傷殘人士啊嘛。咁你點樣證明到咧？你警方唔會企喺度睇住佢泊車噶嘛。咁你如果警方事后先去睇佢嘅时候，佢有个证明，有个灰证喺架车度，佢有权去泊呢个伤残车位噶嘛？但系如果根据运输署发呢个灰证俾佢嘅规限咧，佢系必须要喺使用或者离开呢个伤残车位嘅时候咧，系要接载证明书上边嗰个写行动不便嘅残疾人士。 Okay. 但系有冇时限噶？即系就算我当佢泊几个钟又好，泊几日又好，系咪只要佢？哦，即系只要佢上车或者落车系接载残疾人士，就可以用嗰度，纵使摆喺度三日都得。 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因为佢系免费嘅，免费使用，咁变咗就老实讲，如果有灰证嘅车主经过嗰度，隔篱有个咪标，隔篱有个伤残人士嘅车位，两个都系冇人可以泊嘅，佢一定系拣个伤残人士嘅车位泊噶，因为如果摆咪标佢入标啊嘛。佢要几个钟头出嚟入标一次。如果我泊伤残人士车位，我唔使免费，我唔需要俾钱。咁一定系拣个伤残人士车位，咁变咗就佢咪会滥用咗呢样嘢咯？佢唔系因为需要接载一个行动不便嘅人士去用呢个车位，而系佢方便，我唔需要入钱。 我见到运输署喺回复嗰度都提到话呢啲即系因应灰证嗰个适用范围扩大到去呢一啲嘅专用泊位啦。原本就净系俾一啲残疾人士驾驶者嘅呢啲泊位啦。咁就话系有 積極審視過嗰啲嘅泊車需求嘅，亦都話喺上年年初實施至到今年5月31日咧，呢一啲嘅路旁專用泊位咧係多咗近一成，去到492个嘅咁。你哋有冇覺得嗰、那個即係真係增加到成個嘅供應，而從而滿足到你哋一啲嘅需求咧？或者佢哋增加供應嗰啲嘅位置又係唔係合適咧？又？ 其實增加供應就係咪增加好多啫嘛？成年入邊即係增加咗20几个車位，咁但係你睇下個數字，如果根據運輸署提供俾我哋個數字，申請灰證嗰個數字由2022年2月咧，由原本1800个灰證嘅，就到2022年3月，即一年之間咧，佢係增加咗700几个灰證嘅申請人嘅。 嗯。 啊，咁你申其實灰證嘅申請人已經增加咗700几个，但係你車位只係增加過20几个。咁你覺得會即係有改善嘅關係咩、 嗯？你覺得而家增加灰證或者申請灰證嗰個嘅門檻係如何咧？ 其實我可以問翻主持人嚟嘅。如果嗱個灰證個原本個名咧叫做司機接載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你睇落係咪即係灰證係咪個佢係應該接載個殘疾人士咧？ 聽個名 字，大家睇到好清楚噶嘛？ 你覺得咧？ 如果申請灰證，其實灰證喺3-4年前已經有噶啦。 嗯、 就是申请灰证的时候3-4年前那个原意呢就是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士，比如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士或者残疾儿童呢，是拿了个灰证方便他在禁区上落客的，还有也都方便他在医院的停车场的残疾人士车位给他停车，那可以去复诊的。那以前是完全不可以放在路边的残疾车位的，但是那时呢申请灰证可以来医生啦、物理治疗师啦、护士啦、校长啦多以簽署咧，就可以申請到灰證嘅。咁其實佢門檻好低嘅。咁啊，經過1月29日之後，佢開放咗俾灰證用呢個傷殘人士車位咧，佢係收緊咗嘅，即係俾註冊西醫同埋物理治療師簽署就可以申請啦。咁但係你呢個係俾一個接載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啊嘛。你殘疾人士嘅意思就係你要證明嗰個人係永久傷殘，係一個先嘅殘疾人士啊嘛。咁你物理治療師佢有冇資格去證明嗰個申請人佢係？可以是算是殘疾人士呢？所以其實你是一年前幾年前已經批了很多大量這些灰證在這裡的時候，而你今次你1月29日你就開放一些傷殘人士車位給你拍，一刀切所有灰證我都給你拍了，這樣就證明你以前那些 很低門檻申請那些都可以使用這些傷殘人士車位嘛。 但灰證有沒有限期？ 造成很多濫犯， 灰證有沒有限期？我想知 道，因為一樣3年的、即是3年之後他可以再申請再續期的。 嗯，咁你哋而家諗住覺得呢個放寬了之後有一啲問題出現咗啦，或者一啲濫用出現啦，你希望可以點樣改呢？其實 我哋希望呢，如果運輸署可以提出即係、就是、一啲理據去改善到濫用呢樣嘢呢，其實我哋都相信有啲部分嘅，即係其實喺而家灰證入面我哋都理解到有少部分嘅人士呢係需要用呢啲位嘅，譬如一啲即係四肢傷殘嗰啲，或者一啲傷殘兒童呢，嗰啲家屬呢可能都要接待佢去一啲睇醫生啊、復診啊、或者上學啊嗰啲係有需要嘅，但係真係少部分嘅人士。但係如果政府咁一刀切呢俾所有灰證嘅時候呢，我相信連嗰啲有真正有需要嗰啲灰證嘅人士呢亦都拍唔到呢啲位嘅。 所以你覺得應該點改呢？喺呢個擴展安排上面，應該點樣可以改到又完善到，又唔會令到一啲好似， 其實如果我哋嘅立場呢，我覺得首先運輸署應該取消咗灰證呢個泊傷殘疾車位呢個政策先。咁喺灰證入面，運輸署應該去篩選一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士，去發一啲其他嘅證件，或者譬如發一啲藍證俾佢，可以使用呢啲傷殘疾車位，咁先真正令到嗰啲有需要嘅人士可以得到呢個服務嘛。如果你一刀切嘅時候，任何嘅灰證嘅時候，而家你2400几个灰證。你全香港得400几个车位， 明白？ 你必须够佢哋去争嗰啲位 啊！中金市因为时间差唔多，但我有一点一间都想再揾你倾多一阵。如果9点半翻嚟再揾你讲一阵，好嘛？ 可以，冇问题，好多谢你。 好，中金市咧就系双清驾驶会主席，会唔会你自己都有留意到一啲路边隔篱一啲专俾残疾人士用嘅车位咧？成个情况冇一啲所谓滥用嘅情况咧？1872311，讲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腾讯控股367.8系升4毫，美团194.3升5.1，阿里巴巴102.3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74.34升4毫，京东集团251.8升5.8，快手80.3系跌5仙，药明生物64.75跌4毫，友邦保险78.15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27，瑞士法郎0.969，加元1.295，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5,850点，跌580点。港金报17,2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49美元，卖出1,84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即系美孚桥啊，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中慢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清泥苑。重复多次，就系葵涌道天桥，即系美孚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清泥苑。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城隧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嗰边咧，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城隧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美林村。铜锣湾嘅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黄金广场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唯一行车线咧已经解封。咁而家渣甸街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黄金广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中线的坏车同样拖走了，这一段的狮子山隧道公路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中慢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清泥苑。重复多次，就是美孚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中慢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清泥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故宫文化博物馆标准票价是50元，特别展览门票是120元。杨女士你好， 博物馆咧展出咧咁多历史珍贵嘅文物，票价咧唔可以话咧我哋要同人哋斗平啊。 叶生， 可唔可以安排一啲门票啊？长者现场买得到咯，手机程式网上购买咧都有困难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世数25年，主持曾卓妍、高福慧。 在90年代，香港的公共空间是非常不足的。 要在市区找一片草地呢，当时就只有维园了。中秋的夜晚我们都会喜欢到维园、当时还会拿月饼罐呢去煲立，在烛光下赏月。细路仔都不知道玩火原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香港是美食之都和购物天堂，一直都吸引外地旅客。2004年个人游计划逐步扩大，令原本已经急增的内地访港旅客人次进一步上升。2004年循个人游计划来港的内地旅客接近430万人次。 但是现在你看看西九文化区尖沙咀到黄埔的海滨长廊，北角码头的边边的公园，这些多了这么多能够赏月的好地方。我相信这些发展呢，也都跟发展旅游业是有一定关系的。旅游业需要香港有美好的市容，其实是一件好事，也都是香港的旅游业能够成功的一大原因。 近20年来香港或途经香港的内地旅客人次趋势持续向上，由2007年的1550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4400万人次。直至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来港或途经香港的内地旅客显著下跌至只有270万人次。 其实不是很多个城市真的有资格发展旅游业的，能够成为一座世界旅客都愿意回来的城市必定是一种运气。我自己对城市有一个相当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一个城市真正能为下一代留下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美感。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17日新增1179宗确诊，连续两日过千宗，本地感染重回四位数。 竞委会日品指安乐工程及信兴集团涉嫌空调工程合谋定价。 美联储局加息 0.75 厘，陈茂波指本港楼市仍较平稳。 欧洲四国支持乌克兰成欧盟候选国，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好，我把场消息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又讲到有关于一啲伤残人士泊车位，咁有团体就发现咧有一啲滥用嘅情况嘅。继续同佢倾下，有双清驾驶会主席钟锦树，早晨。 早晨，你好。 剛才中金署你就提到說可以怎樣改呢，減少這個濫用呢，就是將原本已經放寬到灰證，即是一些司機接載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有這個證明書的人士呢就不可以即用到這些的殘疾人士泊車位。但是呢你就說明白到有些人士都可能有需要的，就可能會放寬到部分殘疾人士接載他們的一些人呢都可以拿到濫證，即是你們原本那隻即殘疾人士嘅司機可以用到嘅車位嗰個證書，你哋覺得去到咩程度嘅殘疾人士接載呢啲人士嘅駕駛者係可以合資格用到呢、這個即係殘疾人士車位咧？ 其實好容易啫嘛，因為如果我哋濫證申請人咧，其實係好難嘅，因為要經過咧專業嘅醫生啊、醫院管理局嘅醫生評估啊、測試，佢有冇能力可以駕駛車輛。咁亦都要經過運輸署審批，哦得啦，佢係適當駕駛車輛，先至可以申請到一個濫證。咁其實我哋都認同有一啲，譬如四肢傷殘嘅人士啦，譬如啲殘疾兒童啦，佢係自己係因為身體嘅殘障咧，佢係冇辦法自己駕駛車輛嘅。咁俾佢又需要有啲家人去接載佢啊，去即係幫佢上學啊，或者即係出去社交嘅。咁呢啲我覺得係運輸署係應該可以即係俾一個有限制嘅濫證俾佢哋使用呢啲車位嘅。咁起碼喺運輸署個管轄範圍之外，唔會話太過大量去即係發出呢啲證出去 去使用啊嘛。 嗯嗯。运输署回复我哋嘅查询嗰阵咧，都提到话收到一啲身体残疾而未能够驾驶嘅人士嘅申诉，咁就话佢哋咧因为唔符合男性嘅申请条件啦，用唔到呢啲路边嘅残疾人士专用位啊，咁觉得呢个安排咧，即系讲原本呢、這个之前嘅安排咧，就系会剥夺咗一啲驾驶唔到嘅残疾人士用路边呢啲专用位嘅平等机会，构成残疾人士之间嘅歧视。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如果你话去到即系四肢伤残嗰类接载呢一类残疾人士嘅驾驶者可以有癌症嘅话，会唔会有部分可能都有一啲行动不便有需要用到嘅残疾人士又揸唔到车嘅，咁佢哋嗰个嘅即系所谓平等机会会被剥夺咗咧？ 所以我哋认同噶，所以我哋都话，如果佢嗰啲需要嘅残疾人士咧，其实我哋应该发一个有限制嘅灰癌症，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啲伤残人士有个癌症嘅，有限制嘅癌症俾嗰啲唔可以揸车嘅残疾人士去用嘅。我哋系认同呢样嘢嘅，但系政府系要做一个筛选嘅过程咯吓。 OK， 另外见到运输署都有一点，佢话为咗加强监察，就话运输署都研究喺一啲泊位嗰度安装新电子泊车装置嘅可行性。你有冇听过类似呢个做法？对， 咁嘅其实佢运输署都同我哋咨询紧呢个情况嘅，咁我哋都系欢迎，即系可以设立一啲即系电子化或者科技啲嘅方法咧，去即系监察呢啲伤残士车位有冇俾人滥用嘅。咁呢度我哋都会即系好落力咁同政府一齐去合作，点样去咨询啊，同埋俾意见佢哋嘅。 特哥，你了解点样监察到啊？即系呢啲电子泊车装置点样防止或监察？ 而家好初步噶，运输署提出嚟嘅好初步，即系话喺啲伤残士车位设一个所谓电子嘅设备，咁啊，譬如你泊车嘅时候，即系架车泊咗落去咧就拍卡，咁啊离开嘅时候亦都拍卡，咁啊即系证明咗你几时泊入去，几时离开咁嘅。咁但系，詳細有冇罰則啊？有冇限時啊？有冇需唔需要收費咧？佢都仲未有個好細節嘅情況同我哋聯絡嚇。 OK， 好啊，唔該曬鍾錦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鍾錦樹咧就係雙青駕駛會主席嚟嘅，有關於運輸署針對呢件事都有一個嘅回覆嘅。咁佢哋就話由上年年初實施至到今年嘅5月31號啦，路旁嘅專用車位已經增加咗近一成，去到492個啦。咁亦都話截至今年5月31號有效嘅藍證同埋灰證分別係1731張同埋2553張。咁就喺2021年以及係2022年首五個月啦，運輸署分別收到67宗。以及係74宗投訴，指一啲灰證嘅持有人咧，涉嫌喺冇接載下肢殘疾人士下，係用呢一啲嘅路旁專用車位嘅。咁就話截至今年六月中咧，運輸署經調查之後咧，已經取消並且係收翻咧九張呢啲嘅灰證嘅咁。有關於運輸署嘅回覆咧，就係咁啦。休息一陣。 旅遊樂園之 天命王建文以色列南王之旅， 今个星期请到歌手王建文 同大家分享他前后两次到游以色列的体验， 接触同了解当地的历史同文化，究竟当中有什么难忘故事呢？ 留意今个星期六节目就知道啦。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先流， 还加上 Key Man 王建文 旅游乐园2022年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都听过一啲尘螨啊，呢啲螨虫啦，咁其实本身就系好难喺肉眼嗰度咧系察觉到噶。不过佢咧对于人嘅影响就系、是，包括就系令到一啲人会有敏感啦。咁就话有啲研究都话一啲家居嘅尘螨咧系香港嚟讲咧40%-60%嘅过敏人士嘅主要致敏嘅原因嘅，而導致咗呢啲致敏嘅時候咧，有各種嘅症狀啦。最嚴重，如果有延誤個治療嘅話咧，甚至係有機會咧係致命嘅咁。嗱，見到個研究咧就近日揭開咗咧，就叫做武器門門，咁就係一個嘅佢哋嘅進化演變啦，同埋針對呢一啲嘅揾到出嚟嘅發現咧，對於點樣防治或者診斷螨过敏，即系一啲人士对于一啲螨虫嘅敏感咧，都系有更加多嘅基础啊！咁啊，见到有关嘅研究结果发表咗嘅，又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中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徐国荣教授，同埋系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助理教授梁思燕医生，两位嘅早晨。 早晨， 早晨，两位，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啦。你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研究一只叫做武器门螨嘅咁，其实系乜嘢品种嚟嘅？系一只嘅螨虫啊，定系其实嚟自唔同嘅螨虫嘅一个总体嘅一个名啊，定系咩嚟嘅？同大家解释下呢个咩嚟先。 是其實呢我們香港人對於塵螨可能認識更加多，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呢原來有一種另外一種螨叫倉柱螨，這種倉柱螨其實都是很危險，亦都會引致致命的，亦都是引起過敏。 倉柱螨即是倉庫儲存，那個寫法倉柱螨， 是的，它又在儲藏的食物那裡，當它腐爛的時候呢就會即大量滋生的。咁另外芥螨啦，引起芥疮嘅，咁我哋发觉原来呢三种嘅螨虫咧，都系源于好多年前嘅喺泥土嘅螨咯。我哋今次研究能够揾到佢嗰个基因变化同埋佢前世今生咧，将来对于点样去控制同埋甚至系杀灭呢啲螨虫咧，将会好大帮助。 即系头先我提嗰个武器螨螨就系讲紧呢三样嘢，就系呢个家居嘅尘螨啦，或者啲仓储螨同埋芥螨嘅，系咪就系讲紧呢三样？有啲乜嘢？你哋个研究系做咗啲咩，或者发现到啲咩咧？系 其实我哋发现到其实喺好多年前啦，未有哺乳类动物之前咧，佢喺泥土嘅。咁但系后来咧，佢先喺一啲好长嗰啲毛嘅动物嗰度生存啦。咁啊，佢就要食嗰啲油脂啦，咁所以佢产生好多基因就系去消化嗰啲油脂啦。后来佢就慢慢就走到皮肤去挖窿啦，咁佢入咗去成为芥螨。咁但係佢要為咗對付免疫系統咧，佢又產生一啲基因變化啦。咁啊，塵螨係點咧？塵螨就落咗地下嗰度啊，但係地下裏面冇食物啊嘛，所以佢就製造好多嗰啲蛋白酶咧，落佢啲糞便嗰度飄到人嗰啲皮膚，然後等啲人嘅皮膚爛咗咧，啲皮膚跌咗落地下就會有細菌啊、微菌咧，佢就用嗰個食物嘅，咁呢度引起好嚴重嘅濕疹啦。咁倉儲螨就係因為有啲我哋哺乳類動物好中意儲埋一啲嘢嘅，咁嗰啲倉儲螨就走入去啦，咁但係佢就啲微菌滋生有啲毒素，咁佢又產生一啲抗毒嘅能力囉，咁所以我哋搵到螨虫嘅唔同嘅特性呢，對將來我哋點樣去消滅佢係有好大幫助囉。 而家呢啲螨虫頭先都提到部分令到人過敏嘅方法啦，咁係咪全部都喺即主要在生活環境那裡是會見到，還有沒有什麼提醒市民啊，剛才那三隻螨虫是有機會導致他們敏感的情況呢？ 不如交給梁醫生說 吧。好啊， 咁芥螨其實就很不同的，都是其實是其中一隻武器螨螨，但是它就會引致一些傳染性的皮膚病，不是說很常見，但偶爾呢會在安老院那裡爆發，它就不是一個過敏病來的。但是塵螨、倉儲螨這些就我們較為熟悉，就是會引致到一些過敏性相關的疾病，最常見其實就是鼻敏感啦、哮喘啦。那怎樣形成的呢？通常就是當一個有過敏底的人大量這樣即係面對呢一啲塵螨或者倉儲螨，最主要係塵螨啦。當我哋吸入咗呢一啲有致敏源嘅蛋白咧，佢就會積存喺我哋嘅鼻黏膜啊，甚至乎落到我哋嘅肺部，身體嘅免疫系統就會知道，喂，佢係外來foreign 嘅嘢，即係唔正常嘅嘢嚟嘅，我哋就要掹啲士兵去攻擊佢、襲擊佢、去清除佢，從而就引致一個過敏嘅反應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真係要控制到我哋一啲過敏嘅病徵啊，鼻敏感同哮喘咧，其實好重要就係處理環境嘅塵螨啦，同埋倉儲螨。 但整體嚟講咧，香港因為啲螨虫啦，頭先講呢啲武器螨螨等等啦，導致到香港人有過敏嗰個情況係普唔普遍？ 其實幾常見啊！我哋以前咧做一啲即係大型嘅全港篩查啦，發現每三個咧就有一個有啲鼻敏感嘅症狀，尤其是喺小朋友嗰度，即係中學生啦都比較多嘅。去到哮喘啦，每10個就有一個。而當你有呢啲哮喘或者鼻敏感嘅病咧，講緊八九成嘅致敏源就係塵螨啦。咁所以如果想即係處理得好啲啦，呢啲病徵其實就要去 tackle 我哋嗰啲塵螨、倉儲螨。 我見到係咪話甚至話你哋特別留意到14歲以下嘅兒童啦，過敏嘅個案喺過去數十年間咧就係不斷去飆升。呢個就係主要因為一啲螨虫導致嘅過敏，係咪咧？ 環境嘅轉變啦，即係我哋過去嗰十年咧，其實即係越嚟越變得乾淨啊，即係尤其是周圍抹啲嘢抹得好乾淨啊，咁但係唔關塵螨事嘅，呢個就即係我哋環境一啲即係菌群組啊，而令到我哋免疫系統有相當嘅改變，所以令到過去嗰數十年咧過敏嘅病咧都慢慢咁上升，尤其是就係鼻敏感啦。 咁呢個就唔關螨導致嘅敏感事啦，頭先聽你所講，因為你環境乾淨，你正常應該螨係少啲噶嘛，係咪？ 是的，但又不同，因為譬如螨最主要在我們家具，所以跟 第二啲嘅環境清潔咧，又另外一個唔同嘅方式去影響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嘅。 嗯，喺治療方面咧，有冇一啲方法係可以針對呢啲螨導致嘅敏感係治療，定係純粹離開咗嗰個環境就已經會可以好翻嘅？ 首先就是很难离开到一个有螨的环境，因为呢其实螨是即无处不在的，尤其是譬如我们家床，床是最主要有螨的来源，我们三分之一的螨都在个床那里，我们讲一张成年床，成年人的床可能讲有十万甚至乎一千万的螨在我们那里，所以很难是避免它的，所以我们也都要处理一些鼻敏感或者哮喘的病征，不外乎第一线的药物是一些即係抗組織胺嘅藥啊，舒緩啲鼻敏感嘅症狀，甚至乎係抗炎嘅藥，含有低濃度嘅類固醇成分去噴鼻嘅藥。咁當然去到一啲好難搞嘅病徵啦，一線藥物都搞唔掂，亦都好困擾到佢嘅生活咧，可能要考慮一啲脫敏嘅治療，即係減低佢對螨蟲嘅過敏傾向啊。咁呢啲都係我哋最主要用嚟去即係針對鼻敏感和哮喘的一些治療方針。 嗯，醫生，我都俾大家了解，其實所謂螨敏感咧，最嚴重嘅話，你見過啲個案係點？ 我上次都就最主要分享過咧，我哋較為熟悉咧係塵螨啦，但係倉儲螨咧，我哋都越嚟越值得去關注，因為咧，我哋發覺香港呢啲潮濕嘅天氣其實係好令到呢啲倉儲螨係好適合佢哋繁殖嘅。特別是某一些粉末好像 pancake 粉那樣，所以呢我們直接有個學名給它叫 pancake syndrome， 就是當我們吃了這些儲存不當的 pancake 粉而製造的 pancake 呢，當它含有大量的倉儲螨可以引起一個很嚴重的過敏反應，我們叫做過敏症休克，患者可以是唞不到氣啦，可以血壓脈搏嗰度受影響，會頭暈暈咁樣啦，咁嚴重係真係可以致命嘅，咁所以呢啲係值得關注嘅問題嚟噶。 嗯，另一個問題可能就揾阿徐教授講嘅，因為你哋今次呢一個發現咧，發現到可能好多嚟自土壤嘅細菌有一啲嘅異常基因水平嘅轉移啊，係咪話呢一個嘅發現有啲乜嘢重要性咧？這個對於嗰啲嘅塵螨係有啲乜嘢好處？對於日後點樣去控制呢啲螨虫啊，喺人類嘅生活嚟講，有啲咩幫助咧？ 其實我而家控制螨虫嘅方法咧，即係不外乎是用熱力去焗佢啦，或者我哋控制個濕度低啲啊，個温度低啲啊，呢其實都唔係啲好有效嘅方法嘅，因為你永遠唔可以保持喺度。到而家為止，我哋都冇一個好嘅化合物咧去針對啲螨蟲啦。但係其實我哋揾到咧，嗰啲螨蟲咧係從細菌偷咗啲基因咧，令佢能夠分解嗰啲細菌同埋微菌嗰啲細胞膜咧，從而作為食物嘅。如果我哋第時有辦法能夠做到啲藥物咧，或者化合物咧去抑制呢啲嘅基因咧，其實螨蟲就會因此而餓死嘅，即係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夢想啦。即係有啲嘢能夠有更長效、更好嘅方法，令到螨蟲冇辦法大量滋生的話，就好似而家曱甴可以有曱甴藥，但係塵螨就冇塵螨藥嘅。我哋希望能夠朝呢個方向去走咯。 嗯，但而家係冇呢啲藥發明到住。呢段時間市民有啲咩方法咧？頭先話熱力可能係一個短暫控制呢一啲塵螨嘅方法啦。喺市民嚟講，有啲乜嘢係可以減少或者控制成個家居嘅塵螨咧？兩位有啲咩睇法呢？會唔會梁醫生有啲臨床上面或者有啲咩可以俾啲建議啲市民咧？ 所以頭先話即係最主要 tackle 我哋針對我哋嗰張牀啊，用一啲即係牀褥套啊，令到啲塵螨唔會走到出嚟啦。呢個都係有效嘅方法嘅。咁而我哋嘅即係牀單被鋪嗰啲咧，要用60度或以上嘅水温，可能每一至兩星期，隨住個天氣轉變啦，睇下要幾密去清潔佢哋。咁而我哋亦都要注意，譬如小朋友好多毛公仔呢啲都係會好積咗好多塵啊。咁有塵就有塵螨噶啦。咁我哋如果成日攬住毛公仔吸住佢咧，都會影響到我哋即係鼻敏感同埋哮喘嘅病徵嘅，咁另外可能要留意就係一啲如果有大嘅地氈啦，呢啲會含有好多塵螨同埋一啲厚窗簾，咁盡量就譬如用翻啲薄嘅窗簾或者真係卷簾就算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倉儲螨亦都係值得我哋去去針對嘅，我哋要儲存食物去恰當啊。例如如果我哋譬如西方國家就可能一大包 pancake 粉咁買翻嚟啦，但喺我哋亞洲咧就唔好啦，因為咧用極都用唔完啊，一買翻嚟咧盡量就將佢細分翻細細包。咁如果你唔會即時用完咧，擺入雪櫃，因為低温咧佢哋就唔會即係生長同埋繁殖嘅。 好啊，唔該曬兩位。 啱啱傾過咧，就係中大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嚟嘅徐國榮啦，另外仲有中大醫學院